青春诗句记号，莫怪走了心还会跳。你是否 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

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把一切收回，我往北追，又迷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不回，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那么今天呢，也是周一了，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希望你也能够打起精神来，好好的应对眼前的工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周周一起来听听资讯。北京警方通报称，警方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打击销售假药的专项行动，在北京重点地区的美容场所破获销售了美容假药案四起，查获了大量来自美国的整容假药，并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六名。相信很多司机都有这样的经历，远看以为是指示道路的交通指示牌，但是开进了之后才发现竟是各种楼盘房地产项目的山寨货。这种山寨指示牌不仅影响了市容环境，甚至凌驾于正规的交通指示牌之上，遮挡正规的交通标识，进而影响行驶安全。从市城管委获悉，经过近期的摸查，目前在三环、四环、莲石路等七条城市的主干道上发现了山寨指示牌共117处，其中80%以上都是房地产项目。来关注一条社会新闻，海淀区一个公寓下竟然匿藏了地下赌场。去年3月以来，每天下午的2点到次日的凌晨，房间里总是人声鼎沸，异常的喧嚣。该赌场的位置不仅隐蔽，而且是组织严密，参赌的人员固定，赌资数额更是巨大。最近法院审结了这起由海淀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吴某等人因为开设赌场罪，分别被判处3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从警方方面获悉，北京的警犬背部增添了一个720度全景威尔的执法记录仪设备执勤。如果警员一声令下，警犬也会灵敏地进行目标的搜索。即使警犬已经离开了视线范围之内，但是通过威尔眼镜，警员也能够实时地看到警犬所处的环境中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样的做法也让炫酷的高科技术成为了为公共安全保驾护航的方式。 愁伤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会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伤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恨。

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 心情怎会无

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表演这种成全。 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其实在职场上很多人都会感慨职场上的委屈真的是太多了，那么今天周周也跟你分享一个男孩的故事。一个90后的男孩子突然辞职，他呢是公司去年招来的培训生之一，身上具备了很多的特点，比如阳光、聪明、富有激情等等。在招来的新人当中， HR 和很多的老员工都非常的看好他，但是他一提出辞职，听闻的所有人都极力的挽留他，但是他依然铁了心的要离开，表情里甚至有一点毅然决然，还带着些愤恨的感觉。他说，我实在受不了领导对我的咆哮，他像疯了一样当众骂我，太伤自尊了。这个男孩口中的他是男孩的直属领导，这个领导对自己和对其他人要求都非常的高，性格也有点急躁。而这一次事件的起因是在一个团队项目当中，男孩出现了失误，虽然不是什么致命性的错误，但是依然给团队的协作效率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而领导的一通臭骂无非就是严厉的批评，可是盛怒之下言语当中确实有点上纲上线的感觉，譬如说你拖累了团队，我想这样的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这个男孩子看起来并不是一个见不得困难的男孩，也是克服了许多的努力和困难，但却是在这样一件小事上显得有一点玻璃心。受不了委屈是职场上一个非常大的绊脚石，太委屈也成了很多职场新人心头上难以排遣的一种情绪，久而久之如果不好好把委屈消化掉，就会成为心头一根难以拔除的刺。其实话又说回来，谁的职场不委屈呢？在竞争激烈的职场当中，对于在底层摸爬滚打的职场菜鸟来说，经常被骂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其实真正站得高走得远的人反而比一般的人都更能够消化委屈，只不过站在委屈的面前，他们能够更好的消化，将委屈转化成为成长和进步的养料。所以说在听节目的你，世界这么大，一颗玻璃心怎么能走得远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职场秀，我是周周。希望你在职场上所经受到的一点点不愉快能够赶紧的消化掉，然后奔跑着追赶自己的时间和梦想。 抬头看，我在这里，我是天空，天衣无缝，我散发温暖，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风起云动雨飘，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没有我，你将受尽烈日煎熬。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失去平衡，充满污染。其实我比你所想的要脆弱，经历了数百万年才完美调整好适应你用的空气、温度和气候。现在你用汽车、工厂、灰尘将我逼向绝境，

不知不觉看你匆匆不停，一心就飘过去，还真是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跟着聪明，怎么想到是会是我们都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 如果你爱一朵花，就尽可能的让它肆意的绽放；如果你爱一只猫，就尽可能的让它自由的活动；如果你爱一本书，就尽可能的维持它的清洁；如果你爱一件衣服，就尽可能的保障它的干净；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要准备好承担这样一份爱的责任。当你把这些带入你的生活时，一定要记得，爱也是一种责任。 但真诚可鉴，争争吵吵不要当玩，如懂得珍惜，争吵就减。爱里有宽恕，真爱处心间。错要认错，认错系杀手锏。苦楚要分担，莫分界限。同情共劝勉，困难可减。挚爱凭信心，猜疑忌惮。 不要短暂。中赤贫富贵到两餐，温柔温馨不论早晚。不花不假不要冲差，原装的真版不作盗版。最永恒的爱贵乎简单、浪漫未许太滥，行为莫过界，爱情保鉴。要爱情永久，真情莫滥。有爱情作疼，不怕忧患。纵困难处处关过关，跨越高山，跨越梯间、哦，互助与照顾，互相支撑，老夫老妻是一世的好靠山，这爱情菜单要努力编撰，举爱重赞，日后终老了亦不会惨，爱一世恩爱不退减，这爱情菜单要努力编撰，举爱重赞。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